己，人总需靠自己。终止，谁敢于一生都压抑，谁可不舍不弃，人总需相信自己，人总需依靠自己。 桥，春风常在，美景的桥啊。

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会了，也会唱了。 人的承诺全是假的，放下的跟你算是真的，没话的唯一全是假的，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。男人说过全是假的，空讲的抱歉算是真的，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，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。 想 没有了自己， 残破的光阴，黑暗中深深吸引，却对敌。就算生命说声无际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这里有奇迹。 在狂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，